写的“立”，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1月26号，星期五，周五好读书，周五啊，读好书。我们把这样一个习惯从2017带到了2018年，每周五呢，都固定的和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在介绍今天书目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个我昨天的经历。昨天呢，我的一个同事啊，给我介绍了一位姑娘啊。不是对象啊，是什么呢？实习生啊，一个姑娘想来当实习生。我跟她聊了聊，我才发现啊，她是去年6月份毕业的，那到现在呢还没有工作。我问她，我说那你现在来实习，对未来的工作有没有什么计划啊？就是你打算什么时候正式的上班？她说没有啊，实习之后呢也试了试，发现不是自己特别喜欢的。我在南方念书，所以呢想到北京再来闯一闯，试一试看有没有适合我自己的啊。我说那好吧，那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他跟我说学的什么专业。我觉得那你这个专业领域还有很多机会。他说啊，我不是很喜欢哦，不是很喜欢。那我就跟他介绍我们这个实习的工作啊，可能有这个这个这个。然后呢我跟他说的是第一个啊，联系一些外面的合作单位和嘉宾的工作。他跟我说啊，这个我不是很喜欢啊。我说你这个不是很喜欢，那这样吧，你能做什么？你觉得什么是你的优点？大概停顿了10秒，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那我知道了啊，你的情况就是你知道你不喜欢，你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啊，那这个很难找啊。哈哈，所以说我后来语重心长的跟他说，你既然选择到这里来实习，那么你没有什么可挑的，没有东西让你挑选，你可以不来。那不像你去单位啊，你去单位工作的话呢，你觉得干得不爽，你可以走人，你们是双向的选择。但如果你选择到这里来实习，对不起，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挑的啊，你好好琢磨琢磨。当然，我也会尽量的安排，把你放在最合适的岗位上去锻炼。所以说呢，你可以先试一试其他方面的工作，至少这块你没有排斥，也没有说你很擅长，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从这里面找到突破口呢？未完待续。昨天我们的见面到此哈就结束了，后面呢让他再思考思考啊。其实跟这个姑娘见完面之后呢，我就在想，这个职业规划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是刚刚毕业或者说毕业了半年的学生，还是说啊已经工作了10年、20年、30年的职场中人，或者是说呢马上要退休的人来说，这个职业的不同的阶段，你应该有不同的对策，应该做不同的努力。所以说接下来就要引出我们今天的这本书了。这本书的名字非常好记，叫远见。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本书的特约策划张伟京。伟京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伟晶。 伟晶，你当年实习的时候是怎么实习的？怎么找那个实习单位的？ 我当年是在那个学校的论坛上，然后找到了一个实习的这个机会，然后就去参加了这个工作。 做什么呢？ 当时是在人力资源部，然后给录入一些信息之类的工 作。你喜欢吗？ 其实谈不上喜欢不喜欢，但是我当时是觉得说我既然做这个事情就把它做好，所以就一直这样踏踏实实的把它做完了。 那在你实习的这个时候，你对于未来的职业有规划吗？ 说实话，那会儿我对未来的职业其实是没有规划的。对，自己是处于一片茫然之中。 也是在茫然当中实习。 对对。 那实习对你来说有收获吗？有茫然， 我觉得是有收获的。 嗯， 因为当时在学校的时候和自己实习的时候，就是在没实习之前，自己有一个点，就是在于说看到别人都在工作，自己就会想说我是不是能干，我是不是能做这份工作，我到底能不能胜任啊，这种就是自己有这样的担忧和疑虑。然后当实习的实习了以后，然后就会觉得说原来我可以做这个事情。 证明了自己。 对对对。 那么什么时候开始有规划的呢？ 其实正式有规划可能都已经在毕业后的一年以后了。对，才有开始自己做一个正正经经的规划。 所以说也不用太着急，是不是？ 对对对， 人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对， 关键是要行动。 对 啊，关键是要让自己啊，在职场当中啊去锻炼锻炼，摔打摔打啊。 是。 好，那这本书呢谈到的就是如何规划职业生涯的三大阶段啊。 对。 那么我们且不说是哪三大阶段啊，我们先说说这个作者吧。你凭什么告诉我？我要听你的，是吧？凭什么告诉我？你说三大阶段，不是五大阶段。 对。 这作者叫什么呢？叫布莱恩·费瑟斯通豪。 对。这个也是我们拿到这本书的时候第一个会去考虑的，因为其实在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书来告诉大家怎么来做职场规划，然后这个作者的背景就是奥美互动的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今年呢在一月份他又多了一个新的 title， 就是奥美的首席人才官。然后他其实是已经对于职业规划研究了有20多年了。在那个哈佛耶鲁啊麻省理工这些大学不断的开设一些讲座来帮大家做这样的职业规划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说呢，他既有职场经历，也有这个管理的经历。 对对。 同时呢还有这个 研究的 教授啊， 对 这方面的这个知识技巧的这个经历。 是的。 好，写了一本书啊。那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可以看一看。 对。 那么在书里面呢谈到了几个章节哈。比如说有一些方法工具啊，还有呢就是刚才所说的三大职业阶段。 对。 以及呢怎么应对职场和生活的冲突。那么从第一块当中呢我挑了一个跟大家来分享，就是合理投资时间。有人说时间是人生的货币，它是你唯一拥有的货币，而且也只有你能决定怎么消费它。所以说如果把时间比作金钱，我们都希望钱生钱啊，我们都希望钱不要贬值，同样我们要让时间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回报。怎么投资呢？作者的理论是3个100小时。 对。 为什么是三个呢？ 其实它里面主要是在于1个100小时。它有1个100小时的测试。然后这个之所以是100小时，是因为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每个星期基本上清醒的时间是100个小时。 一个星期是7×24。 对。 那么应该是。 但清醒的时间基本上是100个小时。 啊，就是说 有60多个小时 是不清醒的。 对，60多个小时睡觉睡觉啊这种。我们每天基本上平均下来是14个小时12分钟左右。对。他用这样的一个星期去测验说我在这一个星期里面时间划分是怎么来分配的。然后之所以提到了3个100小时测试，是因为他给到了几个例子。来告诉我们说怎么来分更合理的分配时间。 好，一个星期有效的时间是100个小时。 对 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学习工作啊，可以用来满足我们一些兴趣爱好啊，社交啊等等。那么这个3个100个小时是 不同的年龄段， 嗯， 啊，这100个小时是有不同的分配的方法的。 对对， 第一个年龄段，他举例，他30岁的时候 是， 他30岁的时候干嘛呢？ 他那会儿是结婚了， 嗯， 而且还有2个年龄不大的孩子，在公司呢也是处于一个上升期的管理者。对，然后这会儿他的那个时间的分配其实是60%的时间在工作，也就意味着他每天是在有8.5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在工作。然后另外呢，他的家庭生活是在每星期中占到了20%，也就是说他一个星期有20多个小时是陪孩子陪家人的。 嗯，60%是工作，20%是跟家庭在一起。 对，另外呢还有20%他其实是放在了休闲、社区活动还有健身以及教学时间， 平均分配了。 对，他这个他因为作者他自己提到这4项他是平均分配了5%。 嗯， 也就是说他每天这些单项在40分钟左右。 哦，每天花40分钟去健身， 对， 还有花40分钟去休闲， 对， 花40分钟去进行这个社区的社交活动，或者是做这个志愿者、公益啊等等哈， 嗯、 还有40分钟的时间呢， 在教学培训 做培训， 对， 嗯，他这个是平均来的啊，不是说每天严格按照这个40分钟、40分钟， 他只是做了一个大约的估计，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对，这是他30岁的时候。 嗯、 话说到50岁，这个时间投资就不一样了啊！如果我们把这个、他的时间比喻成100万的话，啊，你把30万放在投保险，40万放在基金，啊，多少万放在这个定期存款。是一样的啊，因为每一项都会给你带来回报的。 对， 同时也可能会给你带来负值啊，就是损益损耗啊。 对， 来看看他50岁的时候是怎么分配这个时间的。 嗯，作者在50多岁的时候呢，他的时间分配是这样的，一个呢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工作时间，他降到了45%，也就是说他每天基本上像我们现在的这样的所谓的工作，他每天的时间是在6.5小时左右。 他那时候已经从一个上升期到了一个 比较稳定的高层， 高层， 对对对， 嗯， 然后呢，其实他这个时间，也就是他现在的这个职位，他现在不是就是在奥美互动的全球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吗？ 嗯， 在也就是意味着他现在其实每天正经的工作是6.5小时左右。 哎，这个从侧面，反正我看到这个呢，就给我一提示啊，就是你的职位越高，其实你的劳动强度 对 反而要低一 点。 对对对，但是他在这一会儿的时候在培训、指导、讲座和咨询的时间其实是大大提升了的， 嗯、 一直增加到了20%，也就是说他每天有3个小时的左右的时间都在做这样的事情。 嗯 嗯，另外呢，其实他的家庭时间已经降低了，降低到了15%。之前在前面的时候，他的家庭的时间是占到了20%。 你看啊，他30岁的时候呢，有20%的时间是陪家人， 对， 到了50岁呢，只有15%了。 嗯，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大了吗？ 对对，他自己说的是他已经成了空巢老人。对， 不跟他们一块住了吗？ 对，然后另外其他的时间，他在书里面提到他的社区活动的时间明显的提升了，占到了10%，之前是5%。 嗯， 但是他休闲和健身的时间其实依然保持在5%， 就是他锻炼身体的 这 个频率，对， 这个一直在坚持着 啊，都没有变化啊。 嗯， 这第二个时间表。 嗯， 接下来呢， 他其实在书里面的第3个时间表是提到了他的一位天才级同事。他当时提到这个天才级同事，他是这样说的，这个天才级同事也是那会儿是30多岁。 嗯， 他那个天才级同事的时间安排是这样的，他的工作时间达到了75%。 嗯， 也就是每天10个多小时都在工作。 嗯， 这个其实回到我们现实中，我们很多人可能比10个小时还要再多的时间。然后另外呢，这个天才级同事他的家庭时间在1周之内是占到了15%，也就是说一个星期是15个小时，他基本上没有时间来照顾自己新建的家庭，然后也因为太忙了，就把自己跟朋友的一些约会的一些 社交 的计划全都给取消了。 嗯， 但是好在呢，他的休闲和健身的时间还是各分配了5%，也就是说每天他有1.5小时左右让自己稍微的喘口气儿。 嗯， 但是他的爱好基本也都就扔掉了。最后作者提到，这位经理在40岁的时候倒下了， 就是差点 对 过劳死了。 对对， 嗯， 这个是作者在远见中提到的三个一百小时。 嗯， 对。 那这三个一百个小时给我们这些读者有什么样的参考意义呢？我们应该怎么来投资我们的时间呢？ 嗯，作者其实在远见里面给到大家三个建议，我觉得第一个呢是他注意到我们很多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饼状图的工作部分，也就是我刚刚一直在强调的第一个，我们的工作时间占比不管是60%也好，75%也好，还是45%也好， 嗯， 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开头，因为努力始终很重要。 嗯， 然后呢，而且有一项调查显示了，就是说每个星期工作60小时以上的人群比例，在过去10年里面是从9%增加到了17%，所以说这一点其实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点呢，作者提到学习、提供建议和帮助他人会对我们的精力和影响力带来深远的影响，而这些都是我们职业生涯的维生素和养分。然后这些会超越时间占比的影响，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还有一条呢是说，我们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就是每个星期我们清醒的时间刚才也提到就是100个小时，所以说随着这个工作还有环境的变化，我们可能觉得自己越来越忙了，忙不过来了，这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效率反倒不一定会有提高。 嗯， 作者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学会精要，去权衡和删减一部分的活动时间。 嗯， 对，这是作者在远见中提到的三条关于投资时间的建议。 嗯，其实大部分人都会把焦点放在工作上面，这个也无可厚非哈。 嗯， 但是呢就是在工作的这个比例上面要做好平衡。 对。 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看似在现在没有太多收益的事情，恰恰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对。 比如说你的休闲、你的社交、你的家庭，或者是你外面的这种做公益啊，或者是 志愿者 啊，做志愿者啊，这些事情哈。那么你看刚才那个工作狂哈，工作狂呢他基本上没有这个社交是吧，那么休闲的时间呢是占了5%，健身的时间是占了5%。 嗯， 那么他就没有太多的这个跟外面接触的机会。 对， 哎，所以他的工作呢就是工作啊，他的工作对他来说呢 埋头苦干， 时间特别的短。 嗯， 到了10年之后，他的工作期限就终结了。 嗯， 是不是？ 嗯， 其实这样是划不来的哈。 嗯， 其实关于这个权衡这一块，确实是我们现在很多职场人都应该去做的一个事情。 是的。 有的人呢，他是没有做一个这样的分配和清晰的表格化的、数字化的这么一种计算。 对， 感觉呢是糊里糊涂， 嗯， 感觉懵懵懂懂，就这个时间怎么老不够用啊，或者说我怎么老过得一塌糊涂啊。 对， 其实你不妨啊做一个精确的测算，把这一个星期一个月你投入到各个领域的时间啊都写出来。 对， 最后呢形成一个饼状图，你自己就清晰了，哪块多了，哪块少了，哪块压根儿就没有啊。作者还谈到了一些碎片时间的回报，比如说社区工作志愿者啊，即使是小试牛刀，成效也很显著。另外，无数的证据表明，即使是定期把少量时间投资于健身，也将会带来很大的回报。还有，如果通勤时间正在被你浪费，或者说对你来说是一种折磨，那么你想一想，应该把它投资到哪些方面，从而产生更多的乐趣与产出呢？这个碎片时间，最近很多人都用在什么玩青蛙上面。 哦，是， 原来是消消乐。哦， 对，玩游戏。 嗯，有人觉得快乐，有人觉得呢它对大脑是一种放松啊。 嗯， 但是它能不能够给你带来持续的乐趣，我保持一个谨慎的态度。你玩了吗？什么 我下载了，然后又给卸载了。 为什么呀？ 他那个，我是觉得每天在那儿放养的时候，我可能可以干一点别的事情，比如说听听书啊。嗯，这种。 嗯， 对， 他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放松，这个倒是有一定的价值，是吧？ 对。 但是会让你产生持续的幸福感吗？ 可能大家在养蛙的过程中有一个养宝宝的感觉。 会有。 对。 对，有这个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幸福感。 嗯， 对，但是其实回到现实生活中，可能因为那些事儿还是在那儿的， 嗯， 所以这个幸福感的持续的时间我觉得可能不会那么的长。 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这种虚拟的幸福感可以有作为调剂，但是我们应该从生活当中汲取实实在在客观的幸福感，人和人之间的，或者是人和事之间的，或者是你和你自己之间的哈。好，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远见》这本书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章节，就是怎么投资你的时间。大家可以画一个饼状图。接下来我们要说说重点内容，职业的三大生涯阶段都是哪三大呢？在不同的阶段，你其实应该是有工作重心的，要不然的话呢，你就可能错过最好的上升期，你就可能在四五十岁的时候呢，还在跟三十岁的人一样啊，去拼体力，这样的话真心不划算。好，我们请今天的嘉宾韦京来说说作者认为的三大阶段是什么。 好的，在远见中呢，作者提到了说，我们职业生涯的持续时间比我们印象中要长很多， 嗯， 至少有45年之久。听到这个数字，其实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来说，很少有人能够直接想到45这个数字。然后作者在书中呢，也将这45年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每个阶段大约有15年的时间。然后在第一阶段呢，就是说在我们刚毕业不久的前15年。 可以这么理解吧，不一定要那么精确， 嗯， 啊，14年16年。 对对对。 可以粗略统计到35岁以前。 对。 嗯， 对。然后在第二个阶段呢，基本上就是在我们40岁左右，就是40不惑的这个年纪， 嗯， 我们再往上叠加这个15岁， 嗯， 然后第三个阶段基本上就是我们要面临退休的这个阶段， 嗯， 50岁啊60岁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嗯， 嗯，就是35岁以前啊都是青年人是吧，啊，后面第二个阶段其实是个中年人。 对，40不惑， 后面就是即将退休的老年人。其实这三个阶段呢，嗯，我觉得过来人都会有体会的，但问题就是很多人没有到那个阶段，他没有到那个时间坎儿，他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意识， 嗯， 或者这种意识这种担忧是逐渐产生的。 对，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做事情就要有预见和远见。 对， 嗯，来看看作者他的分析，这几个阶段我们的工作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呢？ 嗯，在第一个阶段，刚刚我们也说每一个阶段他自己担忧的问题其实不一样。第一个阶段呢，我们基本上很多人是刚毕业不久，二十多岁，然后呢对未来有很多的担心，但又有很多的期望和梦想要想去实现， 嗯， 然后读了这么多年书，然后真的要上战场了，自己又没法向爸爸妈妈寻求建议了， 嗯， 然后这会儿因为爸爸妈妈对于市场现状的了解可能不是很多，所以大家就会担忧说，我真的适合这个岗位吗？就像您刚刚提到了实习生一样，说我这个也不喜欢，我那个也不喜欢，但是我喜欢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所以呢，作者在这个阶段给到的一个建议就是要不断的给自己加添燃料，强势开局。这个具体来说就是说，在我们的第一个15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要为接下来的两个阶段打好基础。这会儿学习曲线要比职位和职称更加重要， 就是你学习 对 比你是什么样的 title 挣多少钱更重要。 对对，你要不断的去建立这些好的基础和好的习惯，找到自己的长板和热情所在。 嗯， 然后这样呢，要花，也就是说同时花更多的时间来积累自己的燃料。因为作者把自己的这45年，把自己的这一些技能啊比作成说火箭的一个燃料，让你助燃，让你一路往前走。 嗯， 对。嗯，所以说在这个阶段，作者也提到了说，我们要努力的去建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努力成为某方面的专家，学习高效的沟通技巧，并且在工作和生活中留下靠谱的印象。 嗯， 而同时也要多寻求各种反馈，让自己创造更大的价值。 对，作者写了一句话我觉得很赞同，他说，嗯，没有人欠你一个职位，准备好被拒绝吧，而且可能会不止一次。那首先这是一个心态的问题。 对，真的， 啊， 真的。 另外呢，他总结了一下，他说这其实就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充满了尝试和错误， 这个时候并不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你每天都津津乐道的神话般的那种工作，而是要找出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喜欢做什么，以及不喜欢做什么。 对， 就像刚才我一开始举的那个例子，他知道他自己不喜欢做什么。 对， 那么我们招你是要招你能干什么，对不对？所以他还需要在不断的实践当中去探索，那我喜欢什么，以及我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其实这是四个维度啊，大家可以想一想，我喜欢的是我擅长的，我喜欢的是我不擅长的，还有就是我不喜欢的是我擅长的，我不喜欢的是我不擅长的。对吧？ 对。 那其实很多人呢，我知道很多人都在做他不喜欢的工作。那么这里面又有能做得很好的和做得不好的。那还有人呢，他确实非常幸福，他在做他喜欢并且擅长的。 对。 所以你找准了你的这个方向，其实为你后面的这个刚才所说的这个火箭的这个发射， 对， 是非常重要的。能举个例子吗？书里有没有谈到一些真实的案例呢？ 作者在远见里面呢提到了一个案例，是他讲的是亚里克斯怀特这个人呢，是今年是29岁，然后他是音乐数据公司未来巨星的首席执行官，29岁，首席执行官，对，很年轻。然后呢，他的初创公司是被一家音乐电台收购了，估值达到了5000万美元。然后我们乍一听可能会觉得他的运气真的太好了，年纪轻轻就撞上了好运。然后呢，其实作者在书里面提到，对亚历克斯来说，这是他12年辛苦工作和坚持不懈的回报。因为这个人呢，是在10几岁的时候就已经在一个唱片工作室兼职了。然后他利用工作室在午夜到早上5点的这段时间，就在录制自己的音乐。上大学的时候呢，亚历克斯也在不断地打磨自己在广播节目制作、活动策划、邀约技巧等等方面的能力，带头邀请主流的明星到学校开唱。 哎，你刚才谈到了一个邀约技巧啊，这个其实是我们电台工作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也是我昨天跟那个实习生谈到的一个内容。他直接说我不喜欢。你看刚才这位 CEO 哈， 对， 这个很年轻的 CEO， 他在当 CEO 之前，他其实做了大量的 对 杂的 对 琐碎的辛苦的工作，但是如果把这些都系统的串起来的话，那就是对于电台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对， 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来听他的故事，稍后见。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爱宝良。 我是胡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出8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 外化于形，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今天下午和夜间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4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总的来看，今天低温仍然持续，夜间天气寒冷，请听众朋友注意防寒保暖。双休日的天气整体还是不错的，周六夜间到周日白天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大家出行也是要注意防风和防寒。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点半到13点半，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和普通人谈工作，与勤奋者聊梦想，生活有不同过法，成功有多种定义。欢迎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13点01分，您现在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周五好读书，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书叫做《远见》。其实我们应该啊，在不同的阶段做好自己的职业规划，当然也包括我们的人生规划。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这本书的特约策划张伟京。伟京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刚才我们谈到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在刚刚进入校园的这10来年当中，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工作，工作当中应该侧重于哪些方面啊？作者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说，你的职位和你的这个加薪并不是最最重要的，你应该在这个阶段不断的去学习和尝试，找到哪些是你喜欢的，你不喜欢，哪些是你擅长和不擅长的。刚才我已经特别举了一个例子，29岁就当了一个公司的这个 CEO， 那其实是他创办的公司被一个公司收购了，那么他就算是成为了有钱人了吧，成功，至少已经成功一半了。 对， 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成功，他是10几岁的时候就在一个音乐 工作室 里 面兼职 实习，是吧？ 对对，每天晚上自己趁着人家就是不用工作室的时间，自己来录制音乐。然后大学的时候，刚刚咱们也提到说，在学校他也自己磨砺自己的各方面的技能。另外呢，其实他也有一档周播的嘻哈电台节目。然后这个电台节目呢，也是从午夜播到凌晨2点。在大学的时候呢，他也是特别聪明，是瞄准了在环球音乐实习的机会。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唱片公司。 对，然后呢，他就通过自己的朋友这样的关系，然后进去实习了。在实习的期间，其实他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断的去研究公司的高管是怎么做到那个程度的。然后他以为是每个高管可能都是我每天都埋头苦干这种的，但是后来从各位高管的反馈中，亚历克斯第一次想到自己应该开创一些东西，所以呢，他开始想方设法了解这个行业的每一个细节。然后，但是说因为2005年经济环境的影响，他自己创建厂牌的计划没有办法实行。这个时候呢，他其实也是迸发了一个灵感，就是创立一个网站，让任何人都可以在上面办唱片公司。于是呢，他就找到了2名技术方面的合伙人，用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概念开发成了产品。 但是事情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那会儿已经在读研究生的这个亚历克斯呢，他其实已经通过了纽约一家咨询公司的面试，那个入职的时间就是安排在那年的秋天。 嗯， 他后来呢，因为自己有这自己创办公司和这一个很稳定的工作两方面的选择，他就跟自己的合伙人约定了，如果能够众筹到$30,000，他就辞职专职做这家新公司。幸运的是呢，他们筹得了这个资金，正要磨刀霍霍的时候，金融危机爆发了。 嗯， 然后呢，接下来的几年他们就经历了各种挫折，但是中间有一度他每个星期的生活的开支是150块钱，嗯，就是其实还是蛮当的。对，然后呢，在不断的尝试新的想法之后，其实亚历克斯他们抓到了社交媒体的度量空间的这个点，从这个角度的推出以后，他们这个公司才顺风顺水起来，然后先后获得了100万美元的投资，以及650万美元的 A 轮融资，直到被这个音乐电台收购。 嗯，你看啊，它这里面有几个不同的阶段， 嗯， 一个呢是兼职，后来呢是实习， 嗯， 实习之后也是有一个工作机会了，是吧？ 对对。 那么接下来就算是创业了啊，他有一个想法创业，创业呢，嗯，就遇到了金融海啸。 对， 一下子呢公司个人的经济状况陷入低谷，这时候呢在不断的找方向啊，这个就是叫做绝地重生啊，这么一个过程哈，啊 嗯。 那么如果提炼出来的话呢，有几个要点，一个就是不断的尝试。 对， 我在实习的阶段，我做这个做那个，是吧？我自己做电台，我自己去做这个一些唱片的制作。那么再后来呢，他去学习身边的那些牛人，他们是怎么成功的，怎么做到这一步的？ 对， 发现每个人都要有些创新、与众不同的事儿。你循规蹈矩，上不了这个高层的那个位置啊，所以你必须做点与众不同的事儿。 嗯， 他的想法是，那我就创业了。 啊，是的， 这也是一种方式，嗯，也可以在你的公司内部来做啊。 嗯， 那么创业呢，也是在尝试啊。当然，他这个是成了，我相信更多的人是没成，没成也没有关系啊。 嗯， 毕竟你还年轻，是不是？你还有这个资本。你刚才就是伟晶所说的这一切，都可以成为他创业失败之后去找工作的加分项。 对， 嗯。所以这是作者举的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在， 刚毕业的这 35岁以前吧。 对， 嗯，不断的去尝试， 是的，啊， 和学习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哈，他刚才这个例子呢，他是找到一个捷径，就是你直接找你身边你认为很敬佩的人， 对， 你崇拜他， 对， 你把他当成榜样的人去学他们成功的这样的一些。背后的原则，而不是说他做什么事儿成功了，嗯，你跟着去做复制一下哈，而是找他背后的这个逻辑，他为什么成功，他是有创新，这一点我觉得很好哈，啊。创新这一点，他不像某些人，他的成功，他可能是他赶上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自己抓住了啊，或者是有些人他成功呢，他是借助于一些人脉关系。 啊， 那有些是我们有这个资源，那有些是我们并没有这个资源，嗯，但是我想说的是，创新的意识真的是可以加速你的成功啊！如果说看完一本书要有点什么收获的话，我不建议大家说书里所有的字或者说作者强调的观点都应该成为我们记下来的内容，而找一个你认为非常有意义的内容。我觉得刚才伟晶讲那么多啊，从我个人来说。这就是我收获的点， 放心。 不知道各位朋友啊，您收获了什么啊？大家都可以各有千秋。我们再来说第二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其实也是压力最大的一个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啊。 是，现在这个阶段基本上都在40左右、40不惑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嗯， 这会儿呢，其实很多人都处于中高层管理者的一个位置。 嗯 嗯，但是往往呢，职业生涯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就是说大家已经吸取了很多的教训，掌握了一些技能，但是接下来还能怎么样？ 嗯， 能不能就是说不靠加班加点，不影响家庭生活来担任更高的职务？这是作者概括的这个阶段，大家可能有一些的忧虑和焦虑的地方。 我想到了有一年春节晚会有一个小品，郭冬临扮演的，他的老婆好像是谁来着哈？你有印象吗？当时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有事儿您说话，老板公司领导请他买火车票啊，请他干这个干那个啊，他 全都应承了， 答应下来了，对不对？那么你想想他那个年龄段了，他还是在干这个，这是他的核心优势吗？有事儿您说话。哎，当然如果这个成为他的核心优势那也可以，但问题是他还有其他的事儿呢， 是 他就把老板交给他的额外的任务都扛下来，整个生活都打破了平衡。所以这本书在谈到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他把第一阶段的那几个问题缩小了。他说在这个时候呢，你要不断地问自己三个问题，我擅长什么，我喜欢什么，还有这个世界缺什么，或者说需要什么。 对， 你就不要问那么多了，我不喜欢什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慢慢的明白自己， 是 明白自己的特点优势缺点了。 对， 嗯， 铆定自己的那个甜蜜区和长板。 嗯，甜蜜区和长板， 对，刚才是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 嗯， 现在就要你要铆定它。 对，所以要在这个长板的领域里面发力。 对，嗯，作者在书里面也在那儿说呢，是我们要尽量的让自己把眼光从小圈子中解放出去，不断的跳出自己的舒适区，并且呢要学会在关键时刻做出好的选择。 嗯，举个例子呢， 嗯，他在书里面呢其实提到了一个世界最佳销售员的例子。 嗯， 然后那个销售这门专业是我们每个人都特别热衷的。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呢，是奥美它举行了一场世界最佳销售员的全球征集活动，然后面向全世界的销售员发起了一场公开赛，让大家呢制作一个全世界最有说服力的2分钟 YouTube 短片，然后推销的是一块普普通通的红色砖头。 嗯， 然后在数千名的参赛选手中呢，这个托德·赫尔曼的推销赢得了最多的票数，然后被授予了这个世界最佳销售员的称号。 就是怎么把这一块砖头卖出去？ 对对。然后呢，其实我们把时间倒推以后，作者他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故事背后的一个内幕。他是说到了说，托德其实为这场大赛制作了3段视频，他先找了一些销售组成了一个专家评审，然后让这些专家来做一个投票进行预测，最后呢将这个获胜的那一段视频提交，然后来参赛，最后才得到了这个奥美举办的这个赛事的总冠军。 嗯 嗯，然后如果说把时间再往后倒推的话，我们也能够看到说，托德他一开始也不是说就会销售，擅长销售的，他一开始是一个小餐馆的经理，然后是有一天他的一个顾客说你可以去尝试一下销售，然后呢这个托德他的爸爸一直跟他说，如果你想做什么事儿，就找那个做的最好的，然后跟着他们做。那会儿正好是销售界的领军企业是 IBM 和施乐，然后这个托德他就提申请，然后但是都被拒了。 嗯， 然后可是他就是没有退缩，他自己定了一个为期3个月的计划书，说服了这个施乐让他去为施乐陷入困境的打印机部门工作，他的报酬是100%纯靠提成。 嗯， 然后呢 就是没有底薪， 没有底薪。然后呢他当时其实是超级自信，觉得自己肯定能够力挽狂澜，然后创立一个神话，但最后事实是一败涂地。那个他的领导斥责他说，你是我这个所有的职业生涯里面最大的一个败笔。其实这已经是托德他的职业生涯的低谷了。但是在后来呢，我们很多人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就会放弃了，但是在读了一本书以后呢，托德就想到了说，我可以用自己的这个推销的技巧去激励别人，所以他就去做了一个培训公司，专门来培训运动员。然后呢后来 他自己做销售做得不成功， 对，因为他不能产生销量， 嗯， 但是他可以就是说说服的这个技巧很好，他就后来 去做培训。 做培训，对，做培训有时候我们可能到这儿也就为止了，但他后来通过跟客户的这样的沟通，他发现说我这个东西不光对 运动员有效，我对一些商业的人物也有效，尤其是这些客服和销售团队。然后这会儿呢，他又觉得自己的这种的演讲的这样的一些技能，包括销售培训的技能不够好，他又去跟一个师傅，跟一个大师学习，他就是通过免费跟人家，为人家工作这样的一个方式，又跟着人家来学，这样呢以后呢，他的这个职业生涯才一路高歌，然后开始做培训、写书，然后在一些行业活动上进行演讲，从而不断的通过自己的长板拓展了自己的甜蜜区。 简单来说呢，他原来是个开餐馆的。 对， 有人说你适合做销售，他就去了，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做销售，他适合做的是培训。 对对 啊，那么培训领域做的风生水起，从一个领域扩展到了另外一个领域。 是的。 接着呢，他又开始做演讲。做的特别的好。 对。 后来，他这些领域怎么跟那个创意连在一起了？怎么开始去做那个广告了呢？ 他其实在这里面都有一个说服力的观念，我觉得广告也中间也有一个说服力， 就是让你觉得东西好， 对，我能把你说服了，说哎，你觉得这东西值。所以其实他的从自始至终，包括他小餐馆经理的这个经验，也是人家觉得就是跟人打交道的这个过程，你能把我很好的说服，这个点我觉得是从头到尾没有变的。他不过在一直在抓住他这个强项，不断的在精进 啊，以不同的形式体现出来，是吧？ 对， 做培训也好，做这个广告策划也好啊。那他那个广告是怎么打的呀？我也很好奇啊。 这个我们回去也查一下， 可以到网上找找。这个估计在网上都会有 视频。推销一块砖头， 推销一块砖头，很好玩。那么这个阶段就是说，你不能全面出击， 对 啊，四处开花不能那样，只能够找一个你最擅长的。 对。 然后在里面持续耕作发力啊。我也觉得呢，在这个阶段呢，每个人都应该被贴上一些标签啊。这种标签呢，就是说大家会觉得，诶，这个人在这方面很牛。 对。 有这个需求都会想到你，而不是去找谁来做这个事儿，对吧？ 是的。 啊，当然你可以有很多种标签啊。但如果你职业竞争力这一块的话，我觉得有那么一两个就好了，因为人还是人，不是神啊！你必须要把你的时间，就像我们一开始所说的那100小时，分配到分配到你认为很重要的事情上面来说。好，再来看第三个阶段啊，第三个阶段，其实有人说是人生最好的一个阶段 啊，是的。在书里面其实作者也提到了，说15年的时候，人类学家玛丽·凯瑟琳·贝特森，他在那个泰勒演讲中提到了，过去一个世纪里，发达经济体的人口寿命增加了整整30年。然后他指出呢，这并不是让老年时期延长了，而是让我们在变老之前额外增加了一个生命阶段。我们的一个大彩蛋，生命里面的彩蛋， 就是你这个时候不是说要去挣钱，不是说要达到多好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回报啊， 是 这个时候你应该是给社会给自己 做一些贡献 有价值的事儿。 对， 好，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这一块呢我们留给大家到书里啊去找案例、找知识、找技巧。对于大部分职场人士来说呢，前面两个很关键啊，做好了前面两个，你可能才有心思做第三个阶段。那在书的另外一个章节还谈到了，就是职场和家庭的一些冲突。其实这个在大城市更是如此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或者说您的孩子们啊，是怎么处理工作和家庭的矛盾的？书里谈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特别是女性在生孩子带孩子这个阶段啊，确实要面临很多的考验。我跟大家说几个书里的案例啊。珍妮特和南希是母亲，是作家，也是在广告公司创意总监职位上取得成功的高管，而这个职位常被认为要求高而且难以留住人才。那么虽然在广告行业半数员工都是女性，但是只有大约50%的创意总监是女性，而他们俩呢都是从广告公司的底层做起的，后来成了行业内部收入最高的创意合伙人之一，而且还带着团队啊夺得了戛纳国际创意节的多项全场大奖啊， 反正就是事业很突出。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段旅程并不轻松。就像南希说的那样，多年以来，职业女性都得不到关于如何兼顾孩子和工作的建议。女性怕生孩子，尤其是在职业早期生涯，一定要等到职业生涯稳定了才愿意行动。每个人都在担心，可是没有人知道答案。拥有孩子在职场上就等于不够卖力，男人们会认为你已经退出了向上的电梯，而许多女性也同样轻视妈妈的能力。反正他们挺不容易的啊，那他们会面临什么具体的问题呢？举另外一个例子啊，这个米兰娜在技术领域工作了7年，成为了一名拥有3个孩子的全职首席技术官啊。有一次他接到了一通朋友打来的10万火急的电话，朋友说快要发车了，你在哪儿呢？这时候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要参加学校的郊游，他就是在平衡工作和生活的过程中感到极度的痛苦。那么这种负担呢，在他的女儿当时是6岁的时候提出的一个问题的时候达到了顶点。他女儿说，妈咪，你为什么这么不喜欢工作但还要继续下去呢？哎，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一章大部分谈的是如何做好职场妈妈， 是 爸爸的这个篇幅少一点点啊。 在国外的话，应该妈妈这边他们的面临的压力会更大一点。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很多的新闻说对于女性的这种的歧视啊，性别歧视，国外可能会通过一些报道显现出来的，会感觉那边更严重一些。 那作者提出哪些共存之道？ 作者在远见里面呢是提到了5个共存之道。第一呢，就是不要让这2项成为非此即彼的选项，不要因为觉得肯定会危害职业生涯而害怕生孩子，两头兼顾是有很多方法的。第二个呢，是找一个热爱家庭的雇主， 也就是企业文化得接受。 对，对， 职场妈妈 是的。然后第三个呢，是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后援团，比如说自己的爱人、自己的家人、自己找一个保姆、合适的托儿所等等。 对。 然后第四个呢是， 我插一下啊，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管理2万人规模的在职妈妈说。你的保姆可能是你这辈子最重要的员工，向他付多少钱，说多少次感谢都不为过。如果后院起火，你的工作一定会受影响。 对， 嗯， 尤其是我们在近阶段，看到过很多的新闻，都是关于保姆照顾孩子这方面，其实有时候会有更大的触动。 嗯，是找到一个好的保姆啊，你给多少钱都 不 为 过， 是吧？ 对。然后第四条呢，就是设立现实的期望和严格的界限，就是要学会拒绝。像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去年那个春晚的那个节目，就是有时候有一些事情我们一定要学会划清界限，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 嗯，我举一个例子啊，作者说，我认识一位女高管，她在得到一次很大的晋升机会，但是她知道无法让新的工作和家庭保持平衡，她没有直接说不，她说哦，我觉得这是一份很棒的工作，而且我能把它做得非常好。但是你知道，在当下这个时刻，家庭生活的投入对我来说极其重要。我知道自己可能不会按照期望的状态去做好这份工作。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我对于现在这份工作，我依然很认真，也希望在今后的时间里找到更多表现的舞台。所以你看，就是做了一个取舍嘛。 对对。 嗯，这样老板也会放心，因为老板把你放到那个位置，你最后做不好， 对， 老板他也是吧，他也会受连累的。 是的， 嗯。 然后作者还提到了第五个，就是要建议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学会接受和寻求帮助。 嗯，寻求帮助啊，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或者北京目前有没有这样的项目啊？作者介绍了一个在美国的项目，叫回归生， 回归生项目。 啊，回归生啊，回归工作。 对对， 它是什么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说给那些想要回到职场的人做培训。 对， 嗯，概念就是让有经验的经理在脱离工作环境一段时间后，有机会重新开启在职业界的技术界的职业生涯啊。他们会 用8周的时间做技术技能的培训啊。有一个参与者说，他说我虽然拥有一些技能，但是呢对于现在这些年轻人习以为常的技术却并不熟悉， 嗯， 那么他们会有相关的培训，而且呢在纽约啊、科罗拉多呀、还有全世界的其他的11个地区啊，有不少人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觉得哎，可以探讨一下，就是专门的机构帮你重新的回归， 嗯， 啊，你可以付费去参加啊，嗯。作者也谈到，他说你在寻求回归职场的时候啊，有很多很重要的方向，比如说你用的语言特别重要， 嗯， 因为现在很多词都有新的说法了， 对， 你必须要跟他们保持同步哈， 嗯， 还有就是你回归的时候呢，要重新的组织你的经验，不要老说想当年我带了我们的团队我做了什么，时间不一样了，大家不希望听你辉煌的历史。还有呢就是作者谈到了一个所谓的智商守恒定律，他说他把一个家庭的这个智商啊，想象成固定的， 对， 甭管这家庭有多少人，好比这家庭人员的总智商就是100，那么你的孩子他从小到大他的智商肯定是越来越高， 对， 那么与此同时你就越来越傻。 是的， 他说我认识的数百位空巢父母都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孩子离开这个家庭的时候，父母开始神奇的恢复智商，孩子还会问他，哎，该怎么办怎么办，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半开玩笑性质的智商守恒定律。 另一个家庭的100的智商又组成了。 对，所以你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们自己的主要是在一个时间的协调， 嗯， 就是我们在什么阶段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个方面， 嗯， 这个我们要协调好， 嗯，是。另外呢，就是你换一个环境，我相信你的智商又会回去， 是的， 把你的精力从家庭啊提升到或者说转换到别的场景的话， 嗯， 那你同样会恢复自信和职场竞争力。好了，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啊！最后呢，把这首《最好的未来》送给各位听众朋友，希望大家都拥有您幸福满意的未来。谢谢北京，谢谢， 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见。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 2018年，时光流转， 新的起点，新的心愿。 我的新年愿望是更富容易及孵蛋。 我的新年愿望是我的家人身体健康，事事顺意。 希望2018年，我们的孩子能够从这座古都中汲取更多文化的营养，希望能培养出更加有文化自豪感的孩子们。 希望我们2018年呢，我们是出行一路畅通，北京的堵点呢越来越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2018年市民对话一把手如期而至， 1月22号到28号，20多家市政府委办局负责人做客直播间， 聆听您对城市的美好期待， 实现我们共同。